咁頭先我哋講嘅問題未講完， 未講完啦。啊，被尖沙咀嗰度做酒店嗰個啦，又係麻麻地成功嘅，真係，即係都地方夠大啦。但係即係一間餐廳、一間酒店，我唔知道運營點啊，真係生意係咪好到維持得到咧？真係我都成疑問啦。佢又配咩人嚟做嘅？ 但係我仍然堅持一樣嘢，就是香港如果搞文化嗰個產業咧，就有得搞嘅。因為你如果呢度咧，佢有一個即係相對比較自由嘅一個選擇嘛。譬如你好多嘢喺香港睇到嘛。咁你如果即係除咗本地人之外，你睇你喺中國嚟啲人都會睇噶。嗱，你淨係一個電影節、一個藝術節，已經吸引到人啦。 你要有啲。長期溫節目咧，你就要揾一隊人嚟幫你擺節目。咁而家咧，我最近睇一個荃灣綠廠啊，就好得意嘅南風渣廠。南風渣廠咧係南風集團咧，本身係一間上市公 司， 上市公司。咁佢做埋地產啦。嗱，佢將間工廠活化咧，就佢有機會成功嘅。點解咧？佢而家。佢樓上頂呢層咧 office 嚟嘅喎，租到出去喎。另外樓下做商場啦，咪佢賣全部入曬火喎，個商場。然後咧喺嗰個位情形之下咧，佢又做展覽，做呢個文化活動，做 art 嘅活動。咁啊 promote 話啲紡織業嘅相關嘅藝術，佢又做成功，因為佢打咗底先啊嘛。喂，我啲 office 租曬出去。 咁所以香港要搞咪同地產商要夾咯， 佢就要夾得好啦。即係呢個係一個少數一間工廈啦，嗰間工廈咧就改成功嘅。但我唔知點解其他大工廈做唔到呢樣嘢啊？唔知當然你唔知南風渣廠個功力喺邊度啦，去到咁樣去申請到可以轉化到改為活化咗工廈啊，變埋 office。好多 office 租出去喎，我都想，如果有公司，我想租去嗰度喎，真係就相當之靚啊！樓下環境又靚到不得了，有 coffee shop 啊，因為你一間 office 最好咧，樓上啊做 office， 樓下有餐廳，有 office， 喂，又有展覽地方，有個地方去 hea 下咁樣，喂，係人都中意啊，間 office 就咁樣噶啦，等於你去，即係你Google 或者呢個 Facebook 嘅 office 咁樣噶嘛 ，Yahoo office 咁樣噶嘛，可以打桌球又玩水噶嘛。 有而家佢哋有噶，佢遲可能都變成一個旅遊景點噶啦。 嗱，我就去過，我啊去過一間 office 咧，就有泳池嘅。你估去邊一間咧？我就去過碧桂園個 office， 即係總部 office。哇！真係有健身室有。 咁佢梗係要整翻啲派頭出嚟。 有泳池喎，一來同埋有超級市場嘅喎，即係個員工夠多啊。 唔係佢扮嘢，屌你多唔即係多唔多呢個就我覺得就冇關係嘅，因為點解而家你同美國都要看齊啊嘛？你就係一個 Apple 個 campus 啦，個 Infinite Loop 嗰個 campus 都係咁樣咯，好 Q 多嘢噶嘛。 唔係而家阿里巴巴同埋華為咧，成個 華為仲勁。 整個呢個皇宮咁樣， 皇宮咁樣噶，入到去華為咧就 迪士尼樂園咁樣 啊，冇噶啦！你行到門口 scan 一 scan 咁就，即係你所有嘢，佢即刻睇曬你噶啦。即係佢唔需要睇你證件，佢睇你個樣嘅啫喎。 睇樣啊，即係人臉辨識，人臉辨識行入去，跟住咧就要坐呢單軌車咁樣， 好似打高爾夫咁樣坐電車， 即係行入去。大到咁交關，咁啊而家間間公司咁做噶嘛，咁啊當然小規模啲嘛，一座大廈裏邊有 啲就唔夠面子噶啦。嗱，我覺得我個人強調一樣，其實呢個又係即係要同美國看齊。美國 Amazon 嗰個公司喺 Seattle 個優惠咁大，又係入到去你即係要揸車嘅全部，係咪 咁當然我哋唔好講嗰啲咁啊，我哋先講下啲普通嗰啲。恒生銀行咧有間叫做直蛇羹最正嘅地方啊！恒生銀行佢自己即係餐廳啊，直蛇羹最有名啊！咁即係呢啲就係最緊要的一間餐廳。 還要名廚幫他煮的、 嗯、 這樣這樣 再進一步一點就可以擺張叮噹波台在那裡打桌球啦， 不是網球場， 網球 場球場 最好就有golf啦， 有泳池啦，有泳池啦， 可以帶埋golf添啦。 咁我其實好簡單嘅，啲天棚咪帶做打golf咯， 唔難嘅， 帶泳整個泳池仔咯，十零廿尺噶嘛，十零尺噶嘛，咁啊整個謝庫士都好啊嘛， 呢啲好易啫， 好易啊，咁你。咁叮噹波台啊，張桌球台好容易啫嘛。咁呢間 office 就夠威啦，因為你一棟大廈啫嘛。咁、佢自己租唔用唔曬，咪租出去咯。咁而家六廠啲就可以咁做，係嘛？咁啊整個展覽廳，個展覽廳就展覽啲藝術品嘅。咁、啊有人 curator 咁樣，每個月換節目嘅。咁樣。咁佢爭咗一樣嘢就冇表演廳，即係冇演講室。如果有演講室咧，有200個座位嘅演講室啫，咁可以放埋電影，係嘛？咁呢啲就係、是、將來我哋發咗達之後，不過你遲啦，冇可能噶啦。發達之後，我間公司咁樣做 啊。咁樣我覺得就又唔足夠發達嘅，因為而家世界咧資金咧多啦。 咁而家最重要一樣嘢，要揾間屋。揾個舊屋，嗰間舊屋咧就要做幾樣嘢。第一，足夠你開間餐廳。 唔係，咁隔離都係噶，隔離呢個咪嘉俊嗰度咯。嘉俊嗰度而家你都可以做噶，不過佢唔制啫嘛。嘉俊啊，隔離。 嘉俊夠大啦，嘉俊夠大啦。咁樣嘉俊夠大咧，就一個有200座位嘅。 但係其實而家都開始喺呢頭做噶啦。因為呢頭好多都全部 有人 D2 啊， 有幾間啦，後邊嗰度啦，佢哋開始 有幾間 做緊。 咁啊，最重要就有展覽地方嚇， 展覽地方。 咁啊，天台又放電影啦，咁你咪攤喺度睇電影咯，係嘛？咁搞法國電影都喺嗰度放噶。 唔係，但呢個概念都唔新噶。以前譬如係Art Fringe 啦，藝術會啦，藝術會喺嗰個舊華嘅公司嚟噶嘛，係嘛？但是我不知道為什麼藝術好像近年好像沉了一 點。這件事就最大問題就是你沒有那麼多節目，長期沒有那麼多節目、你又要安排，比如說有個節目很旺的，那你就不是幾晚沒有旺咯、沒有節目就沒有人來嘛，是吧？唔通晚晚嚟飲食飯飲計飲 咁，但係佢個先天佢本身有好強嘅優勢咩？佢嘅難嘅方啊， 中環咁啊，難 方啊，照計就應該做一掂。 照計做一掂，咁但係做咁多年啦，係 啊， 就係你一定有啲有長期克制啊。佢隔離嗰間咩啊 ？FCC 記者會係 啊。 佢有個好處喎，佢真係走埋得平喎，所以啲鬼佬打等基本點等喺度喎，即係一定要有一個理由喺度，不停咁嚟，因為你俾咗嘢嚟啊，你都好難經營嘅真係，你唔能夠賣拍子簿噶嘛，大佬。根本呢樣嘢咧，你有一個號召力好大啊。嗱，譬如話我美國啦，我見過啲最好生意嘅鋪頭賣咩咧？Tiffany 隔離你知咩鋪啦？你知古董罐度係可口可樂，同埋 Tabasco 啊，嗰啲人賣咩咧？嗰啲名氣夠大嘅真係吹佢唔漲，賣鎖匙扣，賣個水杯， 咪好似以前呢個黑洛咁咖啡咁樣咯，係嘛？ 賣鎖匙扣，賣水杯，賣支筆，賣支圓珠筆，賣到可以維持一間鋪頭出嚟喎！真係人流夠多， 人流夠多， 你一定要跟個。個朵要夠勁，咁樣個個行入去係咁，而家擺低啲錢啩。 咁但係個 profit margin 就好低嘅啫。 好深啊，我嘅，因為佢揾大陸深圳做啊嘛。 咁啊，梗係 買原子筆咁樣賣2蚊淨本咯，賣20蚊啦，大佬。 係啊。 賣茶杯墊喎，大佬邊個人用茶杯墊啊？世界咁啊，2蚊成本啊，賣20蚊，咁個個都覺得係20蚊就算啦，買個。 咁唔係，咁如果我旅行嗰陣時候，我都有呢個心態嘅，咁你去到梗係買啲嘢 作為紀念啦。所以佢每間藝術館嘅側邊佢都有個有個 shop 賣布㗎， 唔係嗰個淨賣書㗎啦，賣相關啲嘢㗎啦，都好多人買嘅都。 唔單止咁樣啊，喂！連聖堂連間廟都要咁做爭嘢，都要做咁嘅爭嘢，都要做啲核突嘢啊！做啲最核突嘅嘢啊，就係賣個茶杯啊嘛，賣個茶壺。 我最頂唔順一次就係喺阿穆斯特丹嗰個梵高藝術館啦，佢賣咩咧？賣薯片， 薯片 啊！喂，薯片咁跟住咧，嗰、那個封即係嗰袋嘢，那個包裝係咩？就係、是、梵高嗰個 Potato Eaters 呢個咧有你啊，可莎士比亞故居啊，賣莎士比亞朱古力啊， 係啊， 哇！你真係服咗佢因為 仲有維也納佛洛伊德博物館賣佛洛伊德原子筆咯，真事啊！我講嘅係真，我冇老作噶。 即係呢樣嘢，佢知道咧，做生意做文創生意係好難做 嘅， 真 好難做嘅。 賣個甚至可以賣嚟圍裙得㗎，賣個圍裙咁樣，賣俾女人，即係俾啲 媽咪又乜領巾。 領緊啊啲嘢，因為點解你不停要度呢啲橋出嚟啊？如果唔係嘅話咧，點維持啊？因為點解咧？你維持一間屋咧係好大成本嘅，真係 教堂好難嘅，有啲佢都頂唔順啦。譬如我哋嗰時，我哋去喺馬城啦，我未嗰時上出嚟嘅，嗰個教堂嚟嘅，佢頂唔順啦，佢煮好餐廳。 教堂咧就要做音樂會， 唔係啊。你講就易啫，你講就易啫，梗係做有冇人去啊？呢個問題你話，喂你馬城得幾十萬人口啊？如果唔喺嗰度簽嗰個歐盟嗰條約，咁你都唔係好知道有 你又要當然音樂會就係唔係成日做嘅，因為唔係咁多節目噶嘛。你要揾個勁節目先人嚟啊，大佬。 唔係，所以我覺得香港咧，頭先你雖然講話活化，即係我哋 好難活化嘅。 我哋就覺得唔係喎，但係咧，你香港一個好強嘅地方點樣咧？香港嗰個外來人口個流動好強啊，即係好多時啲人會嚟啊。譬如話你香港有啲 show 咧，咁佢哋真係會嚟等嚟嚟睇啊嘛，過嚟睇啊嘛嚇。咁所以我覺得就即係我哋 嗱有啲嘢咧，有啲嘢咧就、那個吸引力咧就唔三唔四嘅，啲中間吊住嘅。譬如北京有個叫故魯迅博物館，你去唔去睇啊？魯迅故居， 我邊個要去北京博物館？有魯迅都唔喺北京住嘅。 譬如話， 唔係即係唔係好多。 當然，不過好多故居係假嘅啦，係嘛？你去中國故居九間十間，九間係假嘅啦，係嘛？咩叫真嘅故居啦？嗱，譬如話咩叫假故居咧？就係、是、村中間故居啦。佢、全世界都有故居喎。 去咗地方多嘛？ 因為佢會每間住過三日嘅喎。咪跟住嗰三日嘅喎，可能喺嗰日咧，嗰日嗰喺住嗰間咧就做咗一件事，於是咧佢就做間故居出嚟嚇。 咁呢個真正嗰個故居佢就冇人做， 冇人做嚇。你又真係好難做嘅。咁有啲故居咧真係唔嗲唔掉啊！一齊白石故居咁，你真係你又去又有幾多人去啊？又唔嗲唔掉咁樣，即係佢未至於去到吸引一個大眾化嘅人啊，就是、小圈子嘅人去睇，去到未必有嘢睇喎。 唔係咁，咪睇你點擺嗱。咁另外一個例子就係李小龍紀念館咯。咁邊度咧？順德。咁我去過嘅。咁但係又係好大問題啦。李小龍都未喺嗰個地方有任何嘅足跡啊嘛。咁你喺嗰度搞 故居仲執水，故李小龍公園啊、遊樂場啊，我去過啊， 喺順德啊嘛。 係啊，係 咯嚇。咁樣比較好無謂咯，真係嚇。 黃飛鴻佛山有館 有 啊，即係你問題啲唔嗲唔掉啊。 即係你仲有葉問。葉問在佛山的、那個故居係嘛？嗰、那個又而家做咗紀念館嘅又係， 即係你有嘢擺喺度先得噶嘛？係咪有嘢點樣砌啲嘢落去？有咩節目啊？係嘛？其實係好拗頭嘅，真係唔係話做就做噶，唔容易做噶。 佢都唔係話冇盡過力嘅，但係問題就係你始終個根唔喺嗰度嘛，係嘛？好啦，咁啊一樣嘢，即係趁住兩星期假問阿滿叔啦。咁而家選舉係咪啊？ 系， 呢個藝發局選舉喎，咁你可唔可以介紹下藝發選舉選出嚟有啲咩作用咧？ 我都唔係好知啊。第一件事話俾你聽，個結構先，佢個委員咧就27個人， 民選就得十個，其他 咧係 政十人委任同埋政府代表，即係淨係得個做個樣出嚟嘅，即係另外藝發局嗰、那個即係拗嗰時候有撥款啊啲乜嘢啊，全部呢啲嘢唔到你話事，因為佢個錢又唔係好多，即係撥嘅執執碎碎嘅錢，即係因為而家香港啲資助啲藝團嗰啲團嗰啲小團體嗰啲活嗰啲錢咧，就係僅僅俾你最basic 生存咯， 生存嗰、那個啦， 生存都達唔到嗰陣時，即係而家成日講話就係做劇團嘅人多過睇劇團睇睇戲嘅。 咁另一樣嘢咧就係、是、大團嗰啲撥款咧就由再上一級民 康文署， 唔係又民政署， 民政署 啊，即係劉光華 嗰啲就係香港劇團嗰類啦。 嗰類嗰啲就撥款就係、是啊、即係千萬咁撥。 嗰啲冇撥款做唔到噶啦。啊，譬如你要 九大 啊啲 九大劇團嗰啲就係、是、 係咯。 嗰啲就係驚人咁多噶啦，嗰啲就冇話事，政府撥曬噶啦。咁啊，下一層嗰啲咧就係發局啲，又負責嗰啲小嗰啲撥款。 咁、譬如拍戲嗰啲係咪真係發局批嘅？ 拍戲係另一個團體，即係啊另一個團體批嘅。咁嗰啲就係、是，譬如話俾200萬你拍戲啊，嗰個種啊，即係嗰筆錢咧。作為起動基金，即係你起動嗰筆錢， 唔係咁淪落人都係咁拍出嚟嘅嘛。 咁佢背後有間電影公司幫佢搞嘛， 個都 係 㗎啦，個都係㗎啦。 即係你私人佢攞200萬起動咧，即係你200萬可能起動嗰部分啊。至於你拍電影嘅製作嗰個咧，就資助唔到你嘅。 梗係啦，呢個 資助咧就要揾電影公司資助你啊，起動嗰部分就可以。 譬如話你有個 idea， 俾200萬你。你度個劇本出嚟係咪？再拍一啲所謂嗰啲pilot 嗰啲出 嚟啦 ，footage 咁樣咁啊， 去 sell 啦， 去 sell 咁咪得咯咁啊！咁我覺得都應該有呢樣嘢嘅。咁但係你而家嗰個情況就會唔會有少少嗰個受咗嗰個而家嗰個政治氣氛影響？ 梗會受啦！即係你拍出電影，認為淨係攞200萬基金，200萬嗰樣嘢都要審查呢樣嘢，最攞命啊！你呢樣嘢即係審查啊，喂，好多藝術家唔中意你問來問去 啊！ 真係嗱，我最近好簡單，而家最紅一個畫家常竹啊，呢、這個我再第日就再揾佢再講。佢有個等啲畫廊有個約法三章喎，第一。你買嗰張畫，你先俾錢先。第二，我畫緊嘅時候，你唔好開，你唔好行埋嚟睇我張畫喎。因為你佢畫緊嘅時候，你我俾咗錢你，我都望一望。喂，佢最就嘅，你望一望。畫完又俾你畫完， 你要又要，唔要又 要。 要 就要。你話你畫之中嘅過程中，俾你望一望，佢真係即刻鋸啊嘛！真係。仲有一樣嘢，佢話。你嚟攞畫嘅時候咧，一攞就要攞走啊！ 唔好以我， 係啊，真係唔好俾意見。你攞就攞， 其實見都唔係好想見你嘅。 所以咧，所以呢個畫家中意食西北風。 唔係，我覺得啱嘅。其實好多勁嘅，即係真係賣到畫嘅畫家都係咁樣嘅。 係啊，真係，基本就係好。係 啊， 唔通你畢加索叫佢畫？ 梗係唔， 你攞畫。 喂，唔一定賣俾你添啊！啊，真係，唉，食完飯啊，撩兩筆咁啊，找數噶啦，真係撩兩一個餐巾度咁啊，找數啦。 梗係啦，賺大錢啊！阿陸羽食飯都係唔使俾錢噶啦，食好多，食咗幾個月噶啦，食咗幾個月，當然幾張畫擺幾千萬啦，係嘛？ 係，所以佢即係成個問題咧，咁樣咧，就係睇你個畫家自己本身嘅 marketing 嘅能力夠唔夠 ，marketing 唔夠，有啲就。 所以一個電影導演第二個 proposal 已經好唔鋸，第二 proposal 要問嘢最大鑊嘅，真係佢唔中意你問。 唔係你試下問下黃家衞啊，你問佢即係拍一代宗師嗰時咁樣，佢自己都未諗得掂啫，佢自己都諗緊係嘛？咁呢個就係 你只可以問佢啊，使幾多錢啊？你俾啊？ 幾時拍好啊？ 其他你冇問，即係拍成點咧？仲託緊，因為你未到現場，佢都唔知點拍， 係啊， 係嘛？ 所以啲嘢咧就係啲起動基金啲嘢，真係即係呢啲即係文化個支持係好窄細一樣嘢。你信就信，唔信就唔信，真係。 咁你自己有冇審批過人哋啲 project？ 我咁有資格審批人嘅嗰只， 點會冇啫？你而家你有資格啦， 梗係冇啦！ 即係你唔去爭取呢樣嘢啫。 唉，真係，真係人力審批我差唔多。 咁你自己有冇諗住申請？ 我淨係出本書仔啊，都好多次幫人哋幫我申請，失敗啦。 唔係咁，我好坦白喺度講啦，我就唔覺得唔係阿滿叔自己本身嘅問題嚟嘅，即係阿葉滿叔過咁多年喺香港個文化界。其實就即係佢有第二上 project， 我就覺得應該批嘅。 係第一件事， 係咪你啲人際關係有啲問題？ 梗係你唔係第一件事，我唔中，第一唔中意填表， 我都唔中意 填表啊。咁啊有專人幫你填表，揾個專人識填開表嘅人去填啦。 但係我聽講係咩？阿張長嗰本書咧，佢話佢寫即係幾廿個字嘅啫。 張翠容咧就當然佢出過好多本書，所以佢填一換一本嘅時候咧，最後一本就咧就可以人哋啊俾佢啊呢樣嘢好緊要，因為佢前面出過好多本啊嘛，咁樣咁我都出過好多本啊，我都變咗唔得得俾人睇咯呢啲。 唔係你咁樣你花啲時間肯去做呢樣嘢都 OK 嘅。咁啊咁多年咧，依個圈子咁多年係嘛？有咁多即係記憶係嘛？點會冇啫係嘛？ 咁我自己想出一本書咧，就係我有自己好有信心，咁啊即係信心到咩地步咧？就話唔靠佢出都可以，都諗住 咁啊 ，OK， 即係唔使靠佢出咯。 甚至今年出唔到明年咯，我已經等咗十幾年都唔介意咁樣係嘛？咁呢啲將來我真係落實出嘅時候啊，呢個宣傳打廣告啊，而家就 係啦。咁大家記住聽呢個節目嘅時候，一定幫阿滿叔入場啊！ 我哋有應承咗個朋友咧，就係要解釋一個模特兒咧喺度講呢樣嘢。我擺過一張相出嚟啊，就係一個畫家畫個女人嘅時候咧，就通常咧九成九啦，都唔帶模特兒個名嘅。呢樣嘢好緊要，因為點解咧？就係畫家同個模特兒有私人關係咧，佢一定唔提個名字。佢畫個女人個名字，畫個女人個樣子，畫佢裸體或者著衫都好啊，就唔提。但係而家有一樣嘢得意嘅地方咧，嗰啲畫商咧， 仲要即係 要 marketing 咧，要 sell 咧，就擺咗模特兒嘅名字出嚟。話呢個女人咁樣，叫咩名？咁其中一個女人咧，就係而家我擺出嚟咧，就係好少有見一個賣張畫咧，就要話俾你聽，呢個模特兒叫 Kiki Deep Mompas 啦 ，Mompas 呢個女人咧，點解咁紅咧？佢好多個畫家都畫過佢， 好似佢自己都係畫家嚟喎。 佢可能識畫畫咪整啦， 因為我以前都提過啦，以前提過就係阿換畫有一張相入邊，其中一個女人就係畫家嚟，咁咪法國啲好勁嘅法國啲啊， 就呢個女人咧，仲得意地方咧，因為張達千畫嗰張畫咧，畫奧地利一個地方，佢係中國人寫畫畫啊，中意寫幾句嘢喺度咁啊。咁佢話寫幾句嘢喺度咧，就話好開心過咗兩晚。有藝奴，藝奴啊，即係奴隸啊，藝術嘅奴隸啊，就陪我兩晚咁樣。 咁大家你知道講咩？ 呢個就係人哋查出嚟嘅，就係嗰個呢個女人啊 ，Kiki 嗰女人啊。咁樣安排呢個 Kiki 嗰女人咧，就係阿常玉。 哦， 因為常玉係四川人嚟。張大千是四川人，咁樣就可能張大千同佢熟啊。咁樣佢長玉畫開個模特兒，咁樣知道你去奧地利旅行，叫個女仔陪埋你去咁樣啊。咁啊，張大千就呢個驗視咧就係好有名嘅，因為張大千畫嗰種畫過奧地利嗰個風景啊，畫過兩次。即係一個人 咧，我即刻 check 下先，得你繼續講啊，我即刻 check 下。 嗰張畫叫《愛恨湖》啊，《愛恨湖》即係張大千一個畫家畫一個風景畫兩次咧， 表示真係迷嗰個地方迷得好交關。 嗯。 恨啊恨樣啊恨啊，愛恨湖好有名嗰種話嚟。咁就係呢個真係一件畫壇嘅即係八卦風流韻事啊。 嗯。因為真係揾到啦，真係揾到啦，真係揾到啦。 因為 但係張畫麻麻地喎。 都是當日很多年前買的時候其中一張破紀錄的畫來的、當日即現在當然 越賣越高了、講起最近一件事就是現在這個禮拜還就是蘇富比展、張大千的展覽、主題叫做無象之象、第一次強調張大千畫的抽象畫、張大千呢就今年120歲生日，咁、就台北又做展覽，咁、香港又做展覽，咁台香港個展覽咧就強調咧全部展嗰啲潑墨啊潑彩嘅畫，咁嗰啲畫咁又抽象畫嚟嘅，咁、過往咧就中國人咧就唔講啊張大千嗰啲係抽象畫，其實今次真係肯定佢講， 張大千畫抽象畫嘅。 就粗富比講，張大千畫抽象畫，因為以往中國人咧就唔中意講呢樣嘢，呢樣嘢係好失敗，好唔啱嘅真係。張大千係去過好多地方，識過好多人，包括畢加索，佢真係畫抽象畫噶嘛。 嗱，我揾到個料啦，我讀一讀俾大家聽啦。愛恨湖碎畫史上重要，除了他是大千開一代潑彩畫風的代表作外，我覺得更動人的是看到他的才情與多情。 才情 多情啊！畫上提了詩，湖水悠悠，讓愛恨岸花搖影，合波翻，只容天女來收工，不欠柯蘭着體温。乜睇知咩事啦？如此令人想入非非，究竟何止？大千加了暗喻，年前與魏奴漫遊歐洲，從瑞士入澳國，宿愛恨湖兩日，日曾作此詩棄之，魏奴是誰？為何要作詩冧之？卻又嘆息，竟不可復得。究竟大千在寫異國山水時，是否在寄託他一段異國情緣？才加了以利前面的文字密碼，甚至浪漫地把阿森湖線改為詩意濃濃的愛恨湖，因為那個湖的名字不是叫做愛恨湖 阿森湖中文譯可以話阿森湖。 我等俗人極其量只會將城門何以？咁呢啲唔讀啦 ，OK？ 呢個有邊個寫嘅啫？ 有邊個寫？ 鄭天怡啊，係識嘅，我哋大家都識嘅 ，OK？ 好啦，咁啊，節目時間差唔多，我哋下禮拜再見啦，拜拜。 呢個鄭天怡寫。